Oh,

解你，我的那些其实都没爱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是在等 你。听不起你就好住北斗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，看不见你就好像无悲的生命有几让你找不懂，你的指尖这么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相爱的心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这身道不让你有多余。 爱你就是那么那么甜，无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，告诉我你要怎样。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把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高点地，总爱听你说外语。 We'll be forever out of you, never know, yeah, yeah. 我在家里谁能把你喜欢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喜欢，和你在一起就是心中的饭，把你放在心上记得很狠心。 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

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在市区有这样一群人，担负的工作最脏最累，工作的地点是大街小巷，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件丢落的垃圾，也从不会遗漏任何一处可能存在的卫生死角。这群人最普通、最朴素、最朴实，也最容易被人忽视，却总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。这群人就是环卫工人，城市离不开的美容师。一件橘黄色的工作服，一双粗糙的手，一把破旧的扫帚，一辆人力三轮车。李秋华50岁，从事环卫工作已有3年，风里来雨里走，脚下的这条街道不知留下了李秋华多少脚印，不知滴落了他多少汗水，拿起了扫帚就再也没有放下。一辆断住的三轮车成了李秋华最亲密的工作伙伴。3年来，李秋华已经记不清使坏过多少把扫帚，运走过多少车垃圾。如今像李秋华这样的环卫工人在市区一共有300多名，他们整天都要穿梭于大街小巷、社区角落，默默无闻，很少受人关注。但是正是这些人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整洁、更加干净。副市长马梅雨日前带领安监、建设、工商、质监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检查组先后来到新天地27首府工地、华联超市、中国石化第14加油站、宏达印刷有限公司等地进行实地检查。检查中，马梅雨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全面掌控安全风险，要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等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，加强工作人员防火等各项安全教育培训，加强对特种设备、危险化学品的使用、运输等环节的安全监管，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监管，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企业进行巡视检查，要对安全隐患零容忍，推进风险辨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，要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，切实加强基层安监队伍建设，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，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食药安全在身边，今天播出安全提示，有些食物不能久放。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，隔天再吃。在此，市食药监局提醒您，有些食物不能久放，如果放隔夜，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，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。鱼和海鲜，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，会损伤肝肾功能。茶，隔夜茶因时间过久，维生素大多已丧失，且茶叶中的蛋白质、糖类等会成为细菌、霉菌繁殖的养料。银耳，银耳含有较多硝酸盐，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，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，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。散装卤味，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，不可隔夜。从食品安全角度讲，这是不卫生的，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。红盾情今天为您解读三证合一，一证一码。自2015年6月30号起，市工商局先后实施了三证合一、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发放工作。一照一码打破了工商、质监、税务部门的办证界限，将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合并为一个证照，将这一个证照号码规范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企业只需要领取一照一码的营业执照。

你怎能自私做主？我很恍惚，不清楚，为何孤独学不会不在乎，心意是诈骗，总不停地重来翻阅，就算哭上了眼，流干了泪，爱从未熄灭，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，深情在右边，想到你故事没能到终点，奇迹会出现。 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。

在生活里或爱情中的美妙的誓言，你坚持的梦想，转眼即飞的湮灭，于是满天的星星，金石眼睛，无声的泪水，就划破了天空。原来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，总是在孤单的时候选择自己待着，独自撑过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容，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有多么痛苦。 那年夏天，你吻过我的脸颜，转眼一切只剩从前，梦想走远，是否还站在原点？也时间再见，何时会见？孤单的云吹散，飘到海平面，模糊了前方视线，远方的岸不见， 想念存进铺满我，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让你能看到狮子心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